光看到早期的肺癌是不可能的， 嗯嗯， 啊，很难，非常难。 好， 那第二个就是，好，那我们现在要深入一点谈，就是上次我特别提的，就是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 对， 那这个是根据美国的啊，他们长期的这个临床试验， 嗯， 观察到两组都是，但是要先注意到他检查的对象， 嗯， 他检查对象是55到74岁， 嗯， 然后是抽烟30包年、嗯，什么意思？什么叫30包年呢？ 包年是什么意思？ 一包， 一年抽30包是不是 ？No， 存起来， 哦， 就是说，比如说我每天抽一包， 嗯， 那我抽了30年， 嗯， 那就两个相乘， 哦， 就是30包年， 哦， 那如果我每天抽2包， 嗯， 那抽了15年， 嗯， 那也是30包年。 哦， 那如果有的人他一天抽3包， 对， 那他只要抽10年，他就满足30包年。嗯，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认为是所谓的老烟枪了。 OK，嗯，好， 只要有这样子抽这个香烟的这个数量和时间这样相乘，嗯，这个能够大于30的话， 嗯， 那这是高风险。 嗯， 那或者是他曾经有抽烟，但是他戒烟了， 嗯， 但戒烟呢还不满15年， 嗯。 这个也算是高风险。 那如果抽烟抽个2年，但是戒烟不满15年，这样也算吗？还是有风险， 但是他还是有风险，但是他不是那个30包年的高风险， 嗯， 但是他总是有接触到这个香烟， 嗯， 啊，所以还是有一点风险。 好， 啊，那另外就是说，我刚才讲说，这是针对这种年龄有抽烟的族群， 嗯， 而且过去没有肺癌的病史， 是，嗯， 那他们认为这些人是高风险，所以比较说他只照这一组，一组照 X 光，那一组是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 嗯， 结果真的发现到。两组比较以后呢，以后他们做肺部低剂量断层的这一组高风险的病人呢， 嗯， 他死于肺癌的机会比 X 光来看减少了20%。 啊， 所以当时发现到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是针对高风险族群。 嗯， 啊，那现在又回到我们台湾了。 嗯， 那我们台湾的状况跟美国稍微不一样。 因为你记得哦，刚刚主任一再的强调说，美国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针对的是瘾君子，也就是有习惯抽烟的人，而且是老烟枪的人。 对。 全部都是老烟枪，然后把它分成两组来做一个对比。但是回到了台湾，虽然台湾抽烟的人口也很多，但是台湾发生肺癌的多数其实并不是抽烟的人，对不对？ 对， 嗯， 因为跟抽烟有关的，在我们肺癌里面呢，大概分几个比较常见，一个是小细胞肺癌跟非小细胞这两大类， 嗯。 那小细胞跟抽烟有关， 嗯， 那非小细胞里面呢，又再分鳞状细胞啊，肺腺癌啊，大细胞啊等等，还有这不同的种类。那这里面呢，鳞状细胞的话跟抽烟有关， 嗯， 可是肺腺癌跟抽烟的相关性比较小， 嗯， 而且肺腺癌是我们台湾最常见的肺癌， 嗯， 在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非小细胞肺癌为主， 嗯嗯， 那非小细胞里面呢，又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 肺腺癌， 嗯， 那肺腺癌里面呢，我们女性90%不抽烟， 嗯， 我们男性大概有3到4成以上也不抽烟， 嗯， 我是指肺腺癌的病人哦， 嗯， 这么常见的，不管在男生女生，那针对这个不抽烟的，是不是适合用这个肺部低剂量来做筛检？目前说真的没有答案， 嗯， 因为我们过去刚才主持人也有提了，我刚才提的这个美国的资料是针对老烟枪瘾君子。高风险55到74岁、嗯， 可以大幅的提早发现， 对 不对？ 对，那如果是我们台湾的状况，嗯，因为我刚才讲说，我们台湾是很多是不抽烟的， 嗯， 是肺，而且是肺腺癌， 嗯，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出这些早期的这个肿瘤，其实是有争议的。 嗯， 那它的优点目前呢，在我们医界上基本上还是认为说。戒烟是最重要的， 嗯， 抽烟仍然是肺癌最重要的危险因子， 嗯， 是确定的危险因子， 比那个 PM2.5 还要恐怖。 对 ，PM2.5 虽然大家就是我们了解说它的可怕，就是它非常的小， 嗯， 而且它里面含有很多的化学物质， 嗯， 或者是辐射线的动物物质，或者化学，尤其化学的物质进到我们的肺泡里面，对细胞可能造成伤害。可是我们知道它是不好的，可能是一个致癌物， 嗯， 但是它跟肺癌之间的这个相关性到底有多强多大？目前来说还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个追踪， 嗯， 啊，我们认为它是有影响的。 哎，可是主任，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说，虽然台湾大多数发生最多的是肺腺癌，而且其中呢，多数的女性是不抽烟，男性也是不抽烟的， 对，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只要照了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然后我只要看到提早发现了癌细胞，我早一点治疗的话就好了。可是为什么？ 您还是会提出一些的质疑呢？ 对，您提的非常好，就是说真的，如果要发，第一点我们就必须认知，就如果要发现到小于公分的早期的肺癌， 对， 真的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因为它是 3D 的结构，那但是它的缺点现在就是您刚才问到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对它有一些要比较谨慎来说，第一个就是说做这个检查总是有一点辐射线。 它这个辐射线是大于 X 光吗？ 对，大于我们平常都有，大家都去照 X 光嘛。 对， 比如说照正面的 X 光，按照我们国内的规定的话，它的人体暴露的剂量是大概0.02个毫西弗。这个我刚才讲的西弗是一个人体暴露 X 光的一个单位，它是纪念一位瑞典的科学家，辐射专家啊，他是西佛先生啊，西是西方的西，佛是佛教的佛，没有人字旁的那个，我们叫Siver 啊，西佛。那毫西佛，也就是说，我刚才照，比如说我照 X 光正面是0.02毫西弗，但是以美国的标准，它是容许到，为了要照得清楚一点，可以容许到0.1毫西弗。好，那不管0.1或者是0.02毫西弗，那我们做肺部低剂量这个电脑断层，它的辐射剂量在我们接受完这个以后呢，会接受到1到1.5个毫西弗。 哇、很高、 那所以如果换算成照 X 光片的话，我们可能会照了大概，如果按照国内标准会照到50张正面 X 光片。那如果按照美国标准可能照了10张的正面 X 光片。好，这个是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做一次检查你可能会暴露到的辐射剂量。 而辐射剂量对于身体最大的影响是在于， 我想最重要的影响怕致癌，那年轻人的话怕对生殖系统造成不孕，那对我们一般的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那长期接受以后呢，怕10年、20年、30年以后造成辐射线的致癌性。虽然这个比例非常低，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了解。好，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他做这个检查呢，他是有一些辐射线的。那但是呢，当然他跟传统的胸腔电脑断层来比，做一次胸腔电脑断层的辐射剂量大概是5到大概7到8个毫西弗左右。也就是说我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我会比传统的电脑断层 还要来得低。 对，差不多只有它的1/7左右， 但是还是比照 X 光 高得多， 高得很多，50张到10张嘛，对不 对？所以其实还是高得非常非常的多。 对，所以做这个检查呢，就不太适合做全民的筛检。全台湾来做筛检，第一个不适合，有辐射线。第二个它需要目前毕竟电脑断层嘛，需要这个比较贵一点的仪器，每一次检查5000啊6000块啊，虽然有的在降价，但是还是比如说5000块上下的一次费用， 支付起来还是太贵了。 对，不管是自己来花钱，或者是政府来花钱，那这个是如果是政府的话来做的话，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支出。 可是虽然有辐射线的疑虑，但是一定会有人说啊，主任，我又不是年年要做，对不对？我可能五年做一次啦，哈，做得行大肠镜赶快。 对， 反正如果没有什么异状的话，我就99才检查一次嘛。那难不成这个检查出来的结果会有什么样让大家担心的地方吗？ 可是检查出来结果，那当然就是可能发现到结节，它非常的敏感，它比 X 光敏感，没有错，它小于1公分要靠它来发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小于1公分的肺癌，这已经0.2、0.3去开刀证实肺腺癌，这已经在台湾各医院都常见的。 是， 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小于1公分的这个结节被肺部低剂量断层检测到的时候，你知道吗？大概有8-9成以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良性的 不是癌细胞的， 不是癌细胞。 那 如果是良性的，那因为这个都是从影像上判断的嘛，所以影像上我们看，可能看大小啦，看它里面的那个密度啦、形状啦、位置啊，或者是在不同时间的变化，我们在临床上还没有在开刀以前，我们会说，哎，它可能是好的或者是坏的，但是仍然不是100%。 而且我觉得民众都会有个心理说，管它是好的坏的，拿掉最好。 那 对 不对？ 所以下一 个会担心，不可能放一个不定时炸弹在自己的胸部里面。 所以就是说，万一真正检查到，假设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怎么办呢？嗯，刚才思维也有提到了，那干脆拿掉就好了。 对呀、啊。 那有的人会很紧张，哎、嗯，那怎么办呢？我要去开刀吗？嗯、我要麻醉吗？嗯、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造成怎么样？对于我们民众造成这个心理上这个压力跟负担。嗯，那第二个好，如果在我们发现到结节的时候，因为要去判断它、嗯，要去追踪它、嗯，会依照大小、形状、密度等等，嗯、可能会建议他哦，过三个月、过六个月，或者是过一年要再做追踪、嗯，也许不会。假使它这个迹象偏坏的成分不会很高的话、嗯、会叫你再去做定期的追踪、嗯、那做追踪的时候你要步入到 X 光了、嗯、要做这个肺部低剂量，或者是甚至下一步可能要做胸腔的电脑断层、嗯、啊，可能要做胸腔电脑断层，那这样子的话又要有更多的辐射线、嗯、而且今年做完检查好，如果说没事了，那可能明年要再做，嗯，或者是完全都没，对于完全没看到结节的，嗯啊，可能两三年也都要建议他做。嗯，那这样的话，一辈子要追踪的话，也有人针对这个长期做这个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追踪，嗯，比如追踪个20年、30年， 结果被辐射影响吗？ 结果他可能遭受到的辐射线会接近到一个在核能电厂工作的人员暴露到的辐射线，根据美国的资料。 所以这个就很有趣了。所以主任你会怎么建议呢？因为如果是说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来做小型结节的追踪，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辐射量累积甚至是超过一个量，对不对？那辐射量的增加，刚刚主任已经讲了，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嘛？ 对。 那可是你知道吗？十大癌症当中第一死亡的是肺癌，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说啊，本来你不是说癌症要早发现早治疗吗？ 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人家 X 光又不一定看得到，我也不可能冒这个风险。 你就是说我们要一个正面的态度，就是说我做这个治疗，我是会暴露到一点辐射剂量。嗯。那当然，这个辐射剂量我再延伸一下，就辐射剂量也有人讲说不要过度恐慌了。嗯。比如说我讲说我们这个台湾的。生活在天然的这个环境里面，本来都有辐射线、嗯、比如说我们的大楼这些石材啊、有辐射线，我们喝的水钾40有同位素、嗯、我们喝的水也有哦，它非常亮、嗯、非常低的，我们空气里面的环境里面的宇宙射线，所以我们存在的环境就是一个有非常低剂量的辐射的环境。 嗯， 嗯，人类的地球就是这样环境。 是。 那我们台湾的背景辐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可能就从这些来源、嗯、天然的哈背景辐射、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大概 1.6 个毫西弗、嗯、每年这个都有测过的。嗯，那美国的话大概3到4个毫西弗， 也就是存在你生活的环境当中。 对对对， 面临的辐射， 你不需要接受那些 X 光的检查、嗯、你在你的环境里面就可能暴露到这个、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它不会危害到生命的、嗯、所以我刚才有讲说，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台湾的本来背景辐射就比较低嘛、嗯、那如果每年我们去做一个肺部低剂量，它可能是一个毫西弗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加起来可能还是比美国的背景辐射值还低。嗯，所以真的如果说这样子长期追踪造成的影响，会不会真的会造成癌症的增加比率、嗯、目前虽然有人提出疑问，但是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嗯、但是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说我做这个检查有辐射线、嗯、好，那在我如果检查下一步有问题，不管是不是好的坏的，可能医生就会建议你要下一步要进一步做追踪，可能要用胸腔电脑断层辐射线更高来的追踪、嗯嗯、但也有可能因为太敏感了，发现的可能是一个良性结节，结果追踪下来、嗯、什么都没事、嗯、那或者是说这个在临床上我们怀疑说是不好的结节、嗯、但是这结果去开了刀、嗯、开了刀下来结果不是肺腺癌，还是良性的肿瘤、嗯、啊，比如说肺腺瘤啦、畸胎瘤啦、嗯、或者只是一个结疤或发炎、嗯、所以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假阳性或者是过度诊断、嗯、过度治疗的问题、嗯、因为刚才主持人有讲说那发现肺腺癌最重要，可是呢很多小的肿瘤去开刀、嗯、结果并不是肺腺癌，都是良性的、嗯、那为了这个良性的这个小的结节、嗯、我们去做这个麻醉、嗯、就算现在有微创手术、嗯、或者就算现在看到小的这个肺结节、嗯、一般都不会做肺叶切除了，就是可能做一个楔形切除，做一个小范围的肿瘤、嗯、加一部分的肺组织的切除、嗯、可是这些东西都还是要经过全身麻醉。 可能我个人是属于激进派分子，我会 觉得说只要发现了结节或疑似的这个可能的癌症的征兆，我觉得反正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拿掉最好。 对， 但是其实啊医生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了，有几个。第一个是检查出来其实结节是良性的，其实占蛮多数的，对不对？那其中呢是否就会牵涉到比如说过度的医疗，或者是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这可能是要考虑到的一个点。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在做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肺部扫描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会让你的身体承受一定的辐射量。 对， 那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去清楚而认知到的一个部分。 对， 不是说都叫你卖者啦哈，而是你必须要清楚的跟医生讨论到这里面的优点跟缺点，不要只一面的说它的优点，而是你也必须要了解它的缺点或可能的陷阱是在哪里嘛，对不对？ 好， 好，那而且这个医生，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性的结节，穷啊，像我三十几岁，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啊，那就动手术吧，反正还身强体壮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可能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而言，他就会是一个身体上面的负荷，像你刚刚讲到的全身麻醉， 对 哦，他考量很多，三高的药要不要停啊，心血管疾病的药要不要停啊，会不会有中风的风险等等的。 对，所以我常常在医院碰到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七十几岁老先生，他有心脏病，或者他以前中风过，结果他这一次假使他做了这个肺部低剂量，就发现到什么 0.8 公分的结节，那可能万一是怀疑不好的，那可能下一步他就要去做手术了。可是做手术本身这个风险，还麻醉的风险，对于这样子年龄或者是有其他慢性病的重大慢性病的病人来说，反而做这些治疗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就反而暴露一种其他的风险。所以他去为了这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或治疗，是不是对他是好的？尤其是做为了这样做侵入性的治疗，或者是不管穿刺也好，或者是下一步万一是位置不太容易做穿刺，你可能下一步就直接要做手术。那要把它拿掉的话，那你就要暴露到这个手术跟麻醉的风险。 所以都还是要考量到年龄跟他的其他慢性病的部分来做一个考量，不是说检查出来的结果啊 ,0.5 公分的结节就无论如何一定要拿掉。 是不是动不动就要把它拿掉了。 所以还是要看你本身的条件如何。 是。 好， 一定要充分跟医生做一个详细的讨论。 OK, 好，那医生，如果我们讨论到了这边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就您专业上面的建议，来跟听众朋友说，哪一些人，尽管我们今天讲这么多，但你还是属于高危险群，你一定要做低剂量电脑断层肺部扫描的。那哪一些人即使在做了之后发现了结果，或许你可以暂缓做追踪就好了。 好。 那所以几岁开始？ 好的，所以我想真正的还是按照这个证据说话。也就是说有我们医学的观察到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第一个特别要建议的还是所谓的老烟枪瘾君子，三十包年抽烟三十包年。好，那55到75岁，甚至美国的话，他有的推到80岁之内，所以也就是说55岁以上的老烟枪，那第二个就是过去没有肺癌病史的，那这个是已经符合这个高风险，要做筛检，那第二个就是开始建议其他的次高风险，就是说我们认为它是有高风险，但是并还没有经过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的长期的临床的实验的观察到，但是专家认为说，比如说有家族史，家里面有人得肺腺癌，或者有得其他的肺癌，那这样的话，可能因为他基因的关系，他得到这个肺癌的这个比例呢，可能有3到5倍左右，所以这一类的话也是属于高风险，所以他如果年过50的话，那家族里面有人有得过肺癌， 就应该要检查， 他也可以考虑来做这个肺部低剂量。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某一些职业，那因为国内的研究发现到，抽油烟机跟家庭主妇的肺癌可能有关 啊，那我不煮饭不是好喝， 这是 原来开玩笑， 这是一部分，对，那也有呢，就是 我第一次觉得人生不会煮饭好像还不错。 是，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就是暴露在一些那个高风险的职业，比如说那个金属啦、矿场啦，他们接触到了很多的这些PM2.5 或者接触到很多的煤油烟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得肺癌的机会也比较高，所以对于这些特殊的这个职业比较有一点风险的呢，那基本上专家也认为说可以做，但是在可以做之前呢，就要先讨论做这个检查，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优缺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除了花钱以外，他可能如果出来结节的话，可能要去做进一步的侵入性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或者是进一步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手术，或者是要做进一步的定期的追踪，连续做几次好几次的这个胸部电脑断层的检查，那一点点的辐射线暴露可不可以接受，那所以如果都了解的话，那这一类的族群呢，我想他是可以去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 OK， 所以这一些危险职业的，或者是你有家族病史的，或你有抽烟史的，哎，没共这些都是高危险族群， 相对风险高， 就是要去做嘛哈。 哎，所以可以考虑做， 这样的话，家庭主妇都要有资本的都要去做呢。 那当然，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有抽油烟机嘛， 抽油烟机， 那当然频率也可能没那么高。 哎，那么比如说你的职业如果是厨师，用油烟比较多的， 确实也有厨师的报告说他们假使他这个通风并不是那么好，或者是比较传统方式的话，部分的这个厨师得肺癌的机会比较高，所以油烟环境大的这个厨师啦，或者我刚才讲说这个矿场的，或者是这个柏油的，这些东西呢，还有金属的这些矿业的，他们相对来说得肺癌机会比我们一般其他职业高一些，所以这些职业的人呢，所以如果要在这个年过五十的话，如果要做的话，经过跟医生讨论以后，了解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优缺点，那这样可以考虑来做。 好， 因为他的确是发现到早期肺癌目前证实最有用的一个工具， 但是最有用的工具并不代表完全都是百分百的好处，你还是要稍微的了解一下它的优缺点，然后在内心里面做个衡量，然后也才会有充足的背景知识可以去跟你的主治医师来做一个讨论， 是， 这样是比较好的。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时间11:33，欢迎回到名医央叩节目现场，我是诗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有关于低剂量的电脑肺部断层扫描啊。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亚东医院放射肿瘤科的主任熊佩维医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的问题，或者是有关于放射肿瘤科方面的问题、癌症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熊佩维医师。回应专线是83693398。83693398，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医生，我们在聊到有关于这个肺癌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的时候，其实还是要依照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去做个决定，而且我们还是要再次的重申，政府有照顾大家，政府有提供 X 光的检查，对不对？这是完全免费的。 但是 X 光的检查，当然我们成人健检，这个 X 光的检查，我刚才讲说，如果是对肺部来说，要侦测早期肺癌还是有它的困难度了哈。那所以呢？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他可能小的结节一定要充分跟医生讨论，因为我们也其实也发现到虽然小的这个结节小一公分，绝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也有部分真的是就抓到了这个肺腺癌，或者是肺癌，那但是呢肺癌里面它还是有分的，也就是说有的是所谓的分化良好，它是长得比较慢，我们也观察到临床上有的肺腺癌长了五六年以上，它才慢慢真正影响到，或者是产生淋巴转移，或者真正产生症状。 是， 它前面几年可能都没什么变化。那另外有一种这个支气管肺泡细胞型的这种肺癌呢，它长得更慢，甚至它可能长达10年的变化，毛玻璃小小的一个变化，它在10年后才真正开始让我们注意到。所以有的长得比较慢，但是长得比较慢，它是影像上面肺部肌腱上看到是不正常，所以建议去做治疗。建议去做治疗，虽然很早的就把这种长得比较慢或者是比较不会威胁到生命的去做处理，可是我刚刚有讲到，相对来说对于年龄大来说，它就是一个负担。你过度诊断过度治疗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值得，因为他70几岁，他可能5、6年因为其他的慢性病发生生命的危险，可是他 会提早，因为我们认为说这可能是不好的，他提早去接受这个手术治疗或者麻醉，那提早暴露风险，这个就是我们在 认为说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前为什么要跟医生做充分讨论的原因在这里。 其实多增加一些认知可以多让听众朋友减少一些内心不必要的疑惑了哈。不然有一些人可能这个手术之后就会说医生为什么我爸爸有手术并发症哈，或者是说坚持要手术之后说医生明明是良性的你刚刚是不是检查错误，这个就会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医疗纷争。 是。 哈，这不必要的啦哈。好，83693398，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首先呢先来接的是刘小姐。刘小姐你好。 两位好。 嘿、hey。 我请教陈主任哈，我65岁乳癌，然后现在口服 Tamoxifen， 那这个药就必须要半年追踪一次的那个肺 X 光。 嗯， 那因为我曾经发现有一个小点，所以那个胸腔科的医生建议我2年做一次低剂量。 嗯， 我这样子的治疗方式有没有什么风险 ？OK， 好，谢谢你。乳癌患者， 对，我想乳癌患者呢，如果他的癌细胞表面呢，他对这个荷尔蒙有反应的话，我们都会建议要吃这个抗荷尔蒙的药物啊、就像您提到的泰莫西芬 Tamoxifen， 那这个是已经医学界证实它确实可以减少乳癌的复发。那另外当然因为乳癌它非常它是容易跑转移到这个肺部的、所以一旦到发现到肺部结节呢，那就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定期照 X 光，但是如果要发现小的结节，那这样的话刚才您的主治医师可能建议你做肺部低剂量 2年一次。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用健保的方式，假使已经看到结节，那用健保排传统的胸腔电脑断层，但是那个就是要打，比如说有时候要打显影剂，那另外辐射剂量高一点、 啊， 不过就是最重要就是说看主治医师他认为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有疑问的结节，他要排除会不会跟乳癌有关，甚至他要排除我们也不排除乳癌的病人，我也有病人他得了乳癌，但是他后来呢过几年以后他乳癌没有事，但是他得了另外一个癌症，第二个癌症是肺腺癌，所以是原发的肺癌，所以我们也在临床上我们要排除有没有原发肺癌，所以说我想做这些检查呢最重要的是排除转移或者是原发的肺癌。那至于刚才讲的那个坏处的话，您吃 Tamoxifen 半年去追踪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抗荷尔蒙的药物要继续吃，因为它对乳癌有效。那做临床的追踪的话，那就跟医生讨论，因为它是要排除我们肺部的转移或者是原发的肿瘤、那也许一段时间固定的追踪是 OK 的。 你好厉害，你回答得好清楚。我们刚刚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陈小姐。陈小姐你好。嗨 嗨，我是陈小姐哈。 是、 请问那个熊医生跟修伟你 你好， 我是一个肺腺癌的患者啦，我是那是当时是第4期，又就是转移到一点点肋骨啊，后来说现在已经经过后来又吃了就是放疗化疗以后吃标靶艾瑞莎，那现在已经经过4年够2个月了哈。 恭喜你 啊。但是我就说我听那个就是知道说辐射是很伤人，那为什么我是很稳定的患者，为什么就是每3个月就要做一次？像我明天又要去做电脑断层了。 每3个月做一次低剂量的肺癌电脑断层啊？ 对，那我就是想说，那这样子电脑断层一直照一照。 好，所以我想现在就是要正式再告诉你了。所以我们放射线呢，虽然是放射线跟化学药物都是致癌物，但是我这边还是要特别澄清的，大家不要特别担心，因为比如说您是肺腺癌，你看做了有做放射线治疗，把肺部局部的肿瘤把它控制良好。那第二个，你要定期做胸腔电脑断做这个电脑断层追踪，因为我们在做，因为我刚才有提到的肺癌呢，它如果它除了在原发的部位复发，它也会在这个纵隔腔淋巴腺复发。纵隔腔淋巴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照 X 光去发现了，你还是要做电脑断层。那另外我们做胸腔电脑断层的时候呢，也会看看肝脏，因为肺癌容易跑到骨头还有肝脏， 还有这个对侧的肺部，还有脑部，所以这些检查常常还是需要，除了磁振以外，在胸腔的地方还是常常需要靠很有用的这个胸腔的电脑断层。 嗯， 那每3个月去做追踪，是因为肺癌是一个非常容易复发的疾病，好，所以做这个检查非常重要。那当然你因为你是已经是第四期，那但是呢，我觉得你做的治疗非常成功，而且现在还在吃这个标靶药物，没有产生抗药性啊，是非常的好，所以医生非常谨慎，就建议你要定期要做检查，因为我们不能漏掉你原来的这个肺癌再复发，再复发早一点治疗还是有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您不要特别。不要担心这个非常低的辐射线。我们讲的辐射线虽然会致癌，但是呢，这个现在你接受的辐射线是为了你现在重大的疾病。 嗯。 那第二个，这一点点的辐射线虽然累积它的潜伏期呢，目前我们的研究可能10年、20年、30年以后才可能会增加一点点的比例。 嗯嗯， 相对来说了啊，跟有做跟没做的人，它的比例非常的少。所以请不用担心。 嗯，而且一定因为您已经是癌症的患者了，请一定要遵守医师所讲的每3个月做一次，而且你是可以 3个月半年啊，对，应该要做 啦。 是的。 好，不要太担心哦哈。王太太你好，王太太。 你好，我是王太太哈。 是。 我想请问一下，不好意思。 没关系，慢慢讲。 就是我第一次哈，就是差不多1年以前的时候有做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是。 然后有做出来0.43的结节。 是。 那现在就是8个月之后，就是说好像又再去追踪的话哈，当下医生说是没有关系，叫我就一段时间再去追踪了。 嗯嗯嗯。 那我就追踪以后，后来有建议说要做普通剂量，然后再加那个显影剂，这样说。按照他们的说法会比较清楚， 嗯， 所以我又在做这一个呢，就是做出来就是还是结论还是叫我1年以后再追踪。 是。 那我现在请问的3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我的低剂量电脑断层跟那个普通剂量加显影剂电脑断层，它的辐射的倍数大概是差多少倍？ 好。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诊断方面哪个比较准确？ 嗯。 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几年以后我再要做的话，应该是。假设我再选择低剂量，是多久做一次比较好？ 好， 谢谢。 OK， 谢谢，谢谢。嗯，这就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患者。 是，那所以呢，他建议你8个月以后做一个普通的这个胸腔电脑断层。所以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肺部低剂量跟传统胸腔电脑断层到底差多少倍？ 差几倍？ 对，差多少倍？那我刚才提到，就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呢，它辐射线低，它不要打显影剂。那显影剂当然一个是过敏的问题，一个是对肾脏造成的负担。那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最重要是要看到肺部里面的小结节，那因为很小的时候呢，它转移到淋巴腺的机会也不大，所以呢，只要看肺部有结节，这是它最重大的一个目的。 嗯， 那所以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用的剂量比较低，所以它大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根据国内外的统计呢，大概是1到1.5个毫西弗， 嗯， 或者是1到1.5个单位，我就讲单位好了。 嗯， 那如果是胸腔电脑断层呢， 传统式的 是7到8个单位， 嗯，所以大概是8倍左右嘛，7到8倍左右， 5到7倍左右。 5到7倍左右。 对，所以辐射剂量用传统胸腔电脑断层会比较高一些。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如果真要做筛检，应该先从肺部低剂量开始。 嗯， 可是当然因为您那个是已经有一点问题，所以他建议做胸腔电脑断层。胸腔电脑断层它的解析度比肺部低剂量要高一些。 嗯， 第二个，因为打了显影剂，所以呢，它可以去区分这个肿瘤的特性。 嗯， 它会不会吃这个药物？它血管丰不丰富？它有没有跑到小的这个淋巴结？所以呢，基本上下一步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如果有问题，在临床的医生有时候下一步就会建议做胸腔电脑断层，甚至做这个正子断层。 这是 辐射剂量都比较高，对， 但是是有必要性的。 对，在临床上，在如果要做区别或判断的时候，有时候医生就会建议要做这样子的检查。 嗯， 所以这也是正确的。 嗯， 好，那准确性的话，当然因为为了要区别嘛，进一步要区别，所以我刚才讲除了做胸腔，甚至有的还要做正子。 嗯， 好，所以这个就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 嗯， 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这样子做，因为做了肺部剂量之后，本来有问题的结节就要固定追踪，所以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就是说固定时间做追踪，这样子的一个结节是很重要。那 什么时候要追踪？假使看到这一颗结节没有问题，经过一年也没有问题的话，那专家会建议说差不多两年三年之内还是建议要做。 嗯， 可是因为您如果不是抽烟的瘾君子，老烟枪的话啊，瘾君子啊，就是国外美国这样子，那也是我们国内这样子的一个统计来看的话，我们说真的，目前针对不抽烟的族群啊，或者是我们妇女啊，不抽烟的肺腺癌族群，到底要多少时间去做固定的肺部肌腱的电脑断层，目前还在属于研究阶段， 嗯， 啊， 还 没 有 一个共识，哎，对， 嗯， 对，所以我想就是以专家的意见呢，就是以你胸腔科主治医师经过讨论以后啊，一到三年之内再做一次这个肺部肌腱最好断层的追踪啊，我想可能是需要，因为你曾经有这样的结节。 OK， 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亚东医院放射肿瘤科的主任熊佩伟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讨论有关于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啊。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肺部的哈，或者是有关于其他任何癌症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熊佩伟医师。空运专线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熊佩伟医师。我刚刚太佩服你的回答了，如果我是你的病患，我应该听完之后就觉得嗯很安心，这医师很值得信赖的感觉。 好，谢谢主持人。 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call in进来83693398。医师，我们还是再次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人被我们吓到了，就想说哎呦，那辐射量累积我会不会没有因为肺癌而死，因为其他癌症而死掉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不要那么的过度担心，只是告诉你说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对不对？ 对，因为肺部低剂量的确是发现到小型肺癌目前唯一证明最有用的一个好的一个检查的医学的检查，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发现到这么早期的肿瘤那一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因为小型的肿瘤肺癌小型肺癌1公分以下，可能它5年存活率有80%-90%以上，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肺癌说真的都是比较是中晚期，中晚期的肺癌尤其第四期5年存活率小于20%，所以你看会差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只有早期发现是最重要，早期发现要靠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肺部低剂量断层确实有一点点的辐射线，但是辐射线我刚才也有比较过了，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我们认为是针对高风险的来做啊，那它是最恰当的。好 好啊，这是帮听众朋友做的补充。我们现在接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哎，请说。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都一直出现那个咳嗽的症状啊，有去胸腔科检查过很多，像肺部功能啊，然后什么 X 光啊等等检查都没有问题，只是想说是不是有需要去做个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你有抽烟吗？ 我抽烟的量不多。 您年龄多大？ 大概40岁。 40岁，好的， 好， 非常好。就是说，那第一个就是看您过去的工作的环境有没有，或者是生活的环境有没有都是很多油烟或者是 PM2.5 这些小的一些这个微空气的这个污染物啊，或者是您的职业是刚才提到是比较重金属或者是矿业的，这些就是比较有很多的粉尘，那有小的颗粒啊，还有这些。发电的设备是用煤油烟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比较有点风险。还有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常常比较容易咳嗽，胸腔内科也做了一个检查，当然做 X 光片要发现到不容易，可是会造成常常这种小型的肺癌多半是没有症状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您是不是对空气这些环境啊过敏啊产生了一些发炎刺激的反应，所以比较容易咳嗽。不过确实如果症状一直没有解决的话提高警觉，所以我觉得您可以跟那个胸腔内科或家庭医学科医生讨论是不是要需要来做这个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不过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发现到早期肿瘤，我还是要特别讲绝大多数是没有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些咳嗽症状，好，所以有问题还是固定时间要回去给胸腔内科主治医师追踪。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是罗小姐。罗小姐你好。 医生好，主持人好。我想请问医生，我电脑 断层检查哈，低剂量，他是说有毛玻璃跟结节，那我是多久要再回去看？是还需要照这个，还是要照 X 光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我先他之前有照到左边右边都有，啊，他另外一边开掉了，另外一边他差不多0.4、0.5，那医生建议如果那边开是良性的啦，那时候快要0.8了，那时候0.8那边开掉，可是他是有说如果要开的话可以再去开，可是就像刚才医生讲的大部分都良性的，那是不是那他的已经差不多0.4、0.5公分了嘛？是不是需要做什么检查就可以免去不要开刀这样？谢谢 啊，谢谢你。哎，这好像有点难哦，不做直接做检查就知道结节是良性或恶性。 是，有时候这在临床上判断，就是小一公分，有时候医生就可以看这样看。第一个我们看就是看它大小，第二个就是您刚才看到的，就是它的密度。比如说看起来有的是毛玻璃，并不是实体的结节，或者结节里面呢边边又有混合一些毛玻璃，好，所以就说这个它的还有边缘规不规则。那另外还有一个判断的依据呢，就是一定时间做追踪，比如说我们这比较大的结节0.6、0.8，有的时候会建议说每3个月、6个月、甚至1年连续不同时间追踪，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结节会不会变大。如果一旦有变大，那我们认为它是恶性的机会就比较高，甚至一旦0.6、0.8公分甚至到接近1公分，在这种坏的机会就越来越高了，那这样就会建议做手术。所以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去区别，就是说临床上我们目前呢，就是在不管在美国或者台湾呢，我们会第一个先看大小了， 先看大小， 大小是一个依据，大于0.8公分以上应该要做进一步的切片啊，或者是能够做这个手术。那或者是如果不愿意做手术或者是不愿意做切片，或者是想要做一个比较保守治疗的方式的话，就是再做一次胸腔电脑断层或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看看它的大小变化，看看它的大小形状的变化。那另外就是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那如果我们下一步还要再区分的话呢，所以有时候会安排正子断层，看看它会不会去吃这个辐射线的带有糖的葡萄糖的辐射线的物质，如果会摄取这样子的物质，可能是一个阳性反应的话，它是坏的机会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会来协助做判断。所以我觉得您刚才提的问题非常的好。那所以如果要想要避免做这些再做侵入性检查，因为我刚才听到如果 0.8 机会会高一点点，但是也不是绝对100%。那如果 0.4 的话，那这个机会就更低。那所以就可以几个方式，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就是要按照医师的建议的时间做定期的电脑断层的比较它的大小，那有需要的话做其他的检查追踪可以做一个详细的讨论。 好，我们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两位好，请问一下这个肌无力的胸腺瘤2B 7、8年前已经开刀了， 是， 那现在是医生外科是建议追1年追踪，那神经内科是说2年，因为他现在是做胸部电脑断层，没有打显影剂，打显影剂会可以分别是说是用高剂量或是低剂量吗？谢谢。 好，你好。所以因为您是胸腺瘤，那胸腺瘤就长在我们的胸骨的这个后方，是在正中央的结构，它并不在肺的实质里面呢，所以呢它照 X 光说真的不这么容易看得到它。所以一般我们追踪的话都是用电脑断层追踪，那而且因为已经证明是胸腺瘤了，所以做电脑断层追踪的时候，大部分的状态除非肾功能不好，大部分状态是建议要打显影剂。打显影剂的话胸腺瘤就可以在纵隔腔，它可以跟旁边的这些主动脉啦、肺动脉啦，还有这些血管啦，还有甚至旁边的淋巴结做一个比较好的区分，所以会定期建议做胸腔的有打显影剂的电脑断层。那至于1年到2年，就要看您手术后的时间的长短。如果是在手术后比较容易复发的，是手术后2年之内的话，我们会建议半年到1年做。那如果时间比较久了，那超过3年以上，也许可以1到2年做。好，所以这个我想可以再跟主治医师商量这个做的间隔。 好，我们节目呢大概剩下1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想最后呢请熊佩伟医师呢来 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哦，我原来这么多人都已经做过肺部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了。请主任呢再次就这个部分呢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好不好？蛮大多数人都做过嘞。 好，那所以呢，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是一个发现早期肺癌非常重要的工具。那最重要的就是针对高风险，我认为尤其是抽烟的人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因为已经有医学的研究证明，对我们这个抽烟的55岁到75岁，然后这个抽烟时间比较久或者戒烟不到15年啊，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肺癌发现的工具，因为它是真正的肺癌的高风险，而且美国有证据已经显示出来。那至于呢，我们其他刚才提到了就是不抽烟的，但是它是属于有家族史的啊，家里面呢有人得过肺癌，肺癌，或者是他自己肺部常常有症状，或者是他常常工作是属于高油烟、高污染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也建议这一类的这个成年人呢，他可以跟主治医师讨论，那在了解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优缺点以后，来选择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还有那个住在大城市、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 那比如说 上海、北京啊、印度啊，有一些人是出差或者是派驻在那里工作的，也都是要特别的留意啦， 是可以考虑。 对，好，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亚东医院放射肿瘤科的主任熊佩维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肺部啊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熊佩维医师，谢谢主任， 好，谢谢， 拜拜， 再见。